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今晚的世界文学之旅是开始了英国文学的介绍的。至于这个这么丰富的文学领域，我们是会由上溯到14世纪，一直是讲到去20世纪的近代的英国文学的发展的。由于这个民族和他们文学发展的形式，相比于其他的欧陆的文学来讲是相当之特别，而且有他们很特殊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今晚将会在开宗明义介绍英国文学之前，是会先是介绍14、15世纪一直至到莎士比亚的年代，就是这个16、17世纪那个的文学的发展、英国语言的形式和当时一些历史、社会、政治的关系的。稍后呢，我们在后几个礼拜之后呢，先会是从这个小说的兴起，就是说由17世纪开始呢，再是给一个的概论，讲一讲后来英国文学的发展。先跟我们介绍英国文学前半期一个所谓奇兵突出的年代，由14、15世纪的那个的社会思想的转变和文学的关系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嘉宾邱世文先生，都是本地的作家。邱世文啊，好奇怪哈，我哋介绍世界文学，讲到譬如法国或者德国嘅文学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用比较近代啲，譬如18世纪作为一个分水岭。就算讲到俄国文学嘅发展咧，都系差唔多系同样嘅时间嘅。咁但系讲到英国文学咧，就要上溯到14、15世纪咁前。咁到底系咩特殊嘅原因？我哋要将呢一个范围嘅发展咧，系吞到咁前嘅社会，而当时嘅所谓英国嘅语文系点样嘅一回事咧？ 我想我哋选择15世纪啦，尤其是呢、這个可以话得系英国文学嘅鼻祖翘首啦 ，Geoffrey Chaucer 啦，呢个由佢写嘅 Canterbury Tales 肯特伯雷故事集嗰度，我哋拣佢嚟开始。当然我哋唔会详细介绍佢，因为今时今日嚟睇呢个肯特伯雷故事集咧，多多少少，譬如话你睇原文嘅话，我哋系睇唔明嘅。如果你唔系一个专读佢嘅即系譬如话你读英国文学都未必识得睇佢嘅。 点解咧？ 因为佢嘅嗰啲系中古嘅英文嚟嘅，未曾受过特别语言嘅训练咧，系好难睇得明佢嘅。就唔同佢系稍后两个世纪嘅莎士比亚或者系呢个马罗啊，佢哋啲作品咧，具有咁上下语文嘅水准，英语语文水准嘅人咧，如果你有少少注解嘅话咧，根本系睇莎士比亚完全一啲都唔困难嘅。佢嗰啲英文咧，同现代嘅英文咧，即系严格上比较上嚟讲，真唔系好远嘅，就同翘首完全唔同嘅。但系翘首可以话都系一个中世纪最后一个伟大嘅作家嚟嘅。我哋揀用莎士比亞同伊麗莎白一世嘅年代開始嚟講英國文學咧，係因為第一我哋熟悉英文啦，因為香港係受英國文化影響好大啦。第二亦都我覺得好貼切嘅，就係因為莎士比亞你可以話都係世界文學之中一個好奇怪嘅巨匠嚟，幾乎佢嘅影響咧即係無處不在嘅，個文化都受佢影響嘅。你睇翻譬如我哋講咗咁耐嘅德國啊。俄國啊、法國啊，通通都受莎士比亞影響好大噶，幾乎冇一個人話佢唔好嘢咁滯噶。而且莎士比亞嘅思想好現代噶，一啲都唔會落伍嘅。咁我哋揀佢嚟做開始咧，我覺得係好啱嘅嚇。咁但係我哋追溯到翹首去講咧，就因為翹首咧係可以話得係奠下英國文學嘅基石嘅鼻祖啦嚇，咁所以我哋不能不提及佢嘅。 咁會唔會涉及到呢度咧？就話咩叫文學啊？或者喺英國當時特殊嘅社會咧，點解咧呢個翹首去到喺14、15世紀嘅時候咧，就叫做奠定咗英國文學嘅方向？咁呢個方向係點樣？有啲咩特性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到底發生咗啲咩事情啊？ 好啊，咁我哋知道，譬如英國嚟講咧，係一個地理上佢係一個島國啦，遠離咗幾時都係遠離咗歐陸 啊， 雖然話隔幾廿里一個英倫海峽，但係點都喺地理上係可以話都係又近歐洲大陸，但係又係一個獨立嘅地方嚟㗎，所以佢好特別。呢一樣可能都會促成佢有個文化同既係屬於歐洲，而亦都係獨立於歐洲嘅一個地方嚟㗎嚇。咁呢一點就我哋要注意。第二就係我哋知道英倫三島啦嚇，就係好荒蕪嘅地方嚟㗎以前啊。咁就當然佢就係曾經俾海撒大帝嚇。即係攻呢個二千年前咧，即係曾經征服過一次有羅馬嘅所謂做咗羅馬嘅殖民地嘅時候，咁後來羅馬走咗啦嚇，亦都俾嗰啲野蠻人啊喺歷史所謂黑暗時期嘅時期好多次征服咗，亦都有佢個土著啊嗰啲人咁樣樣啊，咁係直至到呢個公元九世紀咧，呢個所謂呢個艾弗列大帝咧，先至開始奠定咗有一個。在西方歷史上才有個所謂而家我哋知道的英國咁樣走出嚟㗎嚇。後來一路一路發展到呢個中世紀中期啦，唔可以話末期嚇，呢啲係所謂十一世紀嘅時期。我哋知道咧，就英國曾經有一段好長嘅時期咧，係俾所謂諾曼征服期啦，所謂 Norman Conquest 嘅時候嘅，就係俾大陸呢個法國人佔據咗嘅。咁嗰段時間咧喺個土著嗰啲英國人咧，幾乎冇自己嘅書寫語言嘅，只係有嗰啲可以話得係俗口頭文學啊，好鄉間嗰啲文學啊咁樣樣，冇自己特別嗰啲書寫嘅語言。 嗯 咁咧就正式要用嚟書寫嗰啲咧，通通都要用宮廷嗰啲法文啊、拉丁文啊咁樣樣嘅。咁就喺呢一段咁嘅時間咧，那個影響當然對英國文學嚟講好壞參半啦。好嘅地方咧，當然佢吸收咗歐洲大陸嘅古典嗰個傳統嗰、那個拉丁嗰個傳統嗰啲咁嘅一切嘅優點啦嚇。唔好處咧就係佢嗰個地道自己嗰個民族特色嗰個語言咧，一路都係萎縮，冇機會去萌芽同埋發展咁樣咁所以咧就要一路一路去到後來十四、十五世紀咧，你見到歐洲大陸、意大利啊，譬如啊，甚至去到法國啊，啲地方文藝復興嘅時代咧，英國始終係一個好落後嘅地方，連自己嘅語言咧都不足嘅。地道嘅地方都係仍然要用拉丁文啊、法文啊咁嚟講嘢嘅。如果去到高層啲嘅文學啊、哲學啊、去討論嘢嘅話，其實去到牛頓十七、十八世紀，都仍然牛頓都係用拉丁文嚟寫佢嘅科學同哲學論著㗎。我哋知道，所以英文嚟講咧，其實好怪。今時今日英文已經大家唔需要拗，根本已經成為世界語言最豐富、最具色彩嘅文學語言、哲學語言之一。但係居然咧，佢嘅發展咧係好近 咁近期啊，冇錯。 英國既然嗰個文藝復興係遲嚟咗之後咧，因為佢我就講個地理上佢係離開歐陸好遠啊，佢嘅影響啊就冇咁重要。但係呢一個遲嚟咧，可以話都係一個似係唔好，其實係暗中係好嘅影響嚟嘅。 點樣意思咧？ 因為佢遲嚟咧，因為佢有時間俾嗰啲英國本土嘅自己嘅思想家同埋作家咧，深化咗佢哋嘅信念啊，同埋獨立發展佢哋。歐陸嚟講咧，譬如十五世紀我哋已經知道啦，但係宗教個戰爭好犀利啦，係咪改革？我哋有呢個馬丁路德啦，有加文啦，係咪？諸如此類嘅，咁佢哋背叛羅馬教廷，因為羅馬教廷發展到嘅時期已經實在太過腐敗同黑暗啦。咁呢個馬丁路德同埋加文咧，後期佢哋就鼓吹即係人同天主要是直接的，不需要教廷，不需要神父来做中介人，就去明白真理呢，就不需要靠看那么多这些告解啊、神父教宗讲的东西，我只需要看圣经就得了，对不对？其实有人说这个宗教改革呢，十五世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是分不开的，跟人个人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有这个现代科技的发展、印刷、这些东西通通我们看到十四、十五、十六世纪呢，在欧洲那里萌生了出来的。但是英国呢，因为它好可能，當然不是一個因素啦，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為它可能遠離歐陸比較遠一 點、 所以它吸收這些反叛和進步思想呢是沒有那麼快，但是當它吸收了的時候呢，它就是深化和 影響 那個堅固的歐陸很多了。 咁其實同民族性又有冇關係咧？ 我相信都有嘅啦，因為我哋知道英國咧，喺呢個十六、十七世紀咧開始興起為一個歐洲一個最後來成為最強嘅國家啦嚇，取替咗西班牙啦。本來西班牙、意大利係最強嘅國家嚟嘅，但係而後來俾呢個十六、十七世紀居然俾英國咧。西班牙一個咁大嘅國家，咁多艦隊啊，一陣間被英國打敗咗啦，尤其是係呢個伊麗莎白一世呢個王朝，突然間有班商人啦、科學家啦、學者啦冒現出嚟，成為一個新興呢個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好意識好強嘅。嘅地方啊，咁啊，同呢個文學嘅冒險咧，現代英國文學嘅冒險咧，呢啲唔係偶然嘅，我覺得係拼發嘅嚇。 世民啊，咁喺休息之前咧，你同我哋讲过咧，就系一个好简洁嘅英国嘅思想发展史，同埋嗰个政治啊，即系嘅国家嘅变化。咁但系到底咧，英国文学嘅冒起啊，或者咧佢之所以成为一个即刻喺短时间里边咧系咁有影响力嘅一个嘅语文啊，当然离不开佢当时英国嘅版图同埋嗰个政治嘅实力啦吓。咁呢方面嘅关系又点样睇？同埋当中要值得注意嘅一啲嘅作品或者系特别嘅作家嘅名字系边啲咧？ 正话讲过咧，就系我哋拣翘首啦，所谓呢个 Geoffrey Chaucer 啦，个 Canterbury Tales 亨特伯雷故事集，作为可以话都系我谂大家都公认系英国文学嘅鼻祖嚟噶吓。佢嘅重要性当然就系奠下咗以英文本土自己嘅文字。嚟作到可以作到呢個上乘嘅文學作品啦嚇。當其時嚟講咧，喬手嘅天才咧就係在於佢能夠向外國借鑑啊，所謂嚇。佢譬如話我哋知道而家睇翻咧肯特伯雷故事集咧，受呢個博加丘意大利嘅博加丘十日談影響相當之大嘅。咁我哋知道當然十日談係用散文寫成㗎嚇。咁但係呢個喬手呢個肯特伯雷故事集咧，就係用毛韻詩寫成嘅，就佢咧就當時咧就係借咗呢個譬如呢個意大利一兩個世紀之前嗰啲咁嘅優秀嘅地方咧，融匯咗喺自己本土嗰、那個有自己民族特色嘅地方。譬如佢呢個肯特伯雷故事集係講一班朝聖嘅人去呢個英國 Canterbury 肯特伯雷呢笪地方咧去朝聖，而朝聖嘅途中咧，大家咧講故事，大家所謂大家互相娛樂啊，大家咁樣樣啦嚇，咁啊講 一個故事開始係 講啲呢個可喜可惡嘅事啦，即係喺呢個英國咁廣大嘅土地入邊，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凡夫走卒，佢哋嘅表面。現實比個幻象同現實之間嗰、那個對照啊，咁做出好多可喜可惡嘅，又可歌可泣，亦都有可笑嘅就更多啦嚇。咁、所以喬手可以話得係第一個能夠喺英國奠下咗第一佢嘅詩嗰個成就，給予呢個英國嘅語文一種好大嘅活力啦嚇，即係咁，尤其是佢創造咗呢啲咁嘅用英文嚟寫呢個毛韻體嘅詩啊咁樣嚇，咁影響後期一兩個世紀後嘅伊麗莎白王朝嘅作者好大。第二咧就係佢嗰個取材啦啊，即係譬如話悲劇同埋喜劇共冶一爐啊，社會高層嘅人同埋低下嘅嘢。一齊講啊，或者係崇高嗰、那個主題同埋低下嘅主題、諧弱嘅主題一齊講，而唔做到鬧俗啊。咁呢啲咁嘅嘢，佢能夠高度用高度嘅藝術去結合埋一齊啦。呢啲咁嘅影響咧，係可以話都係喬手第一個奠落基礎㗎。 亦都可唔可以話咧，就喺題材方面嘅運用咧，由於真係可以叫雅俗共賞啦，就引嚟更加多嘅讀者群啊，就超越咗一啲所謂階級嘅限制。另外就係、除咗呢個意大利影響之外咧，似乎一個喬手亦都係有法國方面嘅影響嚇。譬如話，我哋聽到佢一啲嘅所謂法國詩歌裏邊常見嘅一啲對句嘅形式啊等等。但係呢啲咁樣嘅歐陸嘅影響咧，點樣令到英國語文咧係發展成為一個係好快喺短期之內咧，就係唔再係以前用嘅拉丁文啊，而係咧就係公用啊，成為一個主要嘅語言嘅媒體咧。 我相信呢样嘢咧就当然有好多呢个成因啦，但最主要嘅因素就系我哋知道文艺复兴其中一个特色就系无论欧陆 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就是本土語文的興起和拉丁文的式微、 嗯、 本來拉丁文可以說是那時所謂、國際語言來的，歐洲的國際語言來的，你去到哪裡都是高層的地方講重要的東西，書信講又好寫又好，通通都要寫拉丁文的，大家。但我們知道、神聖羅馬大帝國一路一路式微崩潰就拉丁文根本就名存實亡，而且一路一路流變，可以說它的形式根本都裝不到那個時代的現實，反映不到那個內涵、嗯嗯、所以呢我們會發現就本土那個 語言 一路一路興起、嗯、譬如我們在意大利早在十四、十五世紀已經有但丁寫神曲，通通用意大利的本土文寫，因為他發現這樣能夠更加表達這個感情和思想直接一點、啊、我們在法國也有法國的當時中世紀的法文寫成的這個羅蘭之歌、啊、那些這樣、啊、那些這樣的武士騎士文學愛情文學、啊、那些、啊、那些這樣的東西。在英國呢本土的英文那個冒言咧係遲啲嘅，佢遲但起步遲，但係佢發展快。咁點解咧？第一咧就係、是、我哋要知道就係貴族嗰、那個慢慢佢個影響都唔大啦，喺英國就新興嗰個中產階級。同埋尤其是嗰啲知識階層嗰個興起好緊要啦，咁佢哋當然咧，一方面受到歐陸嘅影響，二方面有本土內在嘅需要啦嚇，咁、啊、三方面咧就係、是、個皇帝同埋嗰個教廷之間嘅爭權啦。啊！呢、這個好緊要。咁、嗯、我哋知道，呢、這個亨利七世咧，當然啦，喺呢個玫瑰之戰咧、啊、玫瑰戰爭呢一役咧，就同呢、這個開始其實就同教廷已經好大家的關係搞得好唔好噶啦，即係教廷又要統領佢，但佢又要認為唔受教廷管咁樣 樣， 自成一國咁樣樣。咁、直至到去到亨利八世更加。大家直情公開決裂啦，因為你知道啦，愛表面上就係因為要再娶嗰啲教廷唔俾而鬧交啦，其實就當然嗰、那個真正嘅原因唔係話咁簡單，話要再娶教廷唔俾嘅，其實就係權力嘅鬥爭嘅問題。咁結果亨利八世咧。呢、這個伊麗莎白女王嘅父親咧嚇、啊，就正式同呢個教廷決裂，就成立咗英國國教啦嚇，即係咁樣我哋知道。咁我哋與此同時咧，我哋知道同呢個羅馬分咗手之後咧，英國自己有自己嘅國教，好多呢個傳道嘅人啊，或者係附和皇權嘅人咧，亦都開始同羅馬分庭抗禮啦。為咗使呢個大家個人民能夠。睇聖經可以唔需要靠中介啲人嘅解釋嘅，就用呢啲地道嘅 語 言嚟譯啦嚇。咁、嗯、好似我哋最出名嘅英文第一本嘅用英文譯成嘅聖經，所謂呢、這個詹姆斯嗰個 King James Bible 啦版本啦嚇、啊，都係喺呢個時候譯成嘅咁、嗯、樣。 咁會唔會亦都會有一個相繼嘅影響，就係、是、令到一啲嘅婦孺啊、百姓啊嗰啲都係容易去接觸到用自己嘅語言咧，接觸到呢一啲嘅所謂經典啊？ 我可以話得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因為 King James Bible 啊呢個詹姆斯版本呢、這個聖經嘅，如果我哋今日睇翻佢嘅英文係非常非常之好，清淺流暢、音節鏗鏘所謂啊，即係就即係留下咗好大嘅寫現代英文嘅典範俾以後嗰啲人啊咁樣啊，咁呢個當然係一大影響啦。第二大影響就係好多詩人啊作家亦都開始用呢個地道嘅英語去寫作啦，係咪？咁就第三大影響我哋知道咧就係印刷嘅出現啦嚇。咁我哋知道係1474年啦，即係呢個十五世紀呢個中後葉咧印刷嘅出現啦嚇，由呢個 William Caxton 呢個格斯頓咧開始發明咗活版印刷啊。咁呢個就相當於我哋今時今日電視嘅影響咁緊要。 大眾文化嘅出現 咧。咁、一時之間呢、這個語文唔再成為咗貴族啊或者一個寡頭一隻小絕人嘅工具啦，書寫表達思想感情工具，而是成为一个可以说是普罗大众的书写工具啦，表达感情的工具。 所謂政治的、特殊的條件、所製造出來的一個所謂本地語言的興起和普遍化，是否為了為英國的文學成為一個很好的溫床或者是搖籃？ 我相信當然是啦，咁而且就英國人咧就英國嗰個民族特性咧，呢啲我相信係喺日後我哋呢一輯英國文學咧，成日都會討論到嘅，就係佢哋一種所謂永恆嘅主題嚟嘅。譬如話佢哋嘅對於個人嗰個良心啦，即係佢哋因為清教徒嗰、那個清教徒 嘅 傳統好好強嘅，即係譬如話面對天主啊，自己嗰個良知嗰方面係點樣 樣？罪疚感覺 嘅啊，點樣去贖罪啊？靠勤奮去做嘢啊？甚至乎去到佢哋嘅可以話得有啲社會學家甚至認為佢哋資本主義的興起啊，甚至乎呢個殖民主義、呢個帝國主義的擴張啊，都同佢哋呢啲咁嘅思想係分唔開嘅。 譬如以工作作為一種目的、 啊，以呢、這個宣揚文化作為一個國家個己任啊，咁樣樣嚇，即係覺得自己係嗰個文化水準係高嘅，要去殖民啦、啊，係嘛？即係呢啲咁啊，將自己嗰、那個。高級嗰個文化去改善遠方嗰啲咁嘅 民族 啊，民族啊，咁即係呢啲都係同佢哋 嘅宗教性嘅使命感啊， 分唔開 嘅嚇。咁但係呢啲嘅民族性質同埋佢哋嘅野心同埋自己嘅自覺性啊，又反過嚟點樣影響翻佢嘅文學上邊嘅發展？有冇一啲特殊嘅人物或者係作品我哋需要留心？ 我諗我哋會講嘅呢個伊麗莎白一世王朝咧嚇，呢個係一個可以話得係相當之多姿多彩同埋充滿神秘啊吸引力嘅年代嚟嘅。當然係反映咗喺佢文學嗰度啦，亦都係佢哋嗰啲所謂伊麗莎白王朝嗰啲文人思想家，佢哋嗰個脾性咧就係同我哋現代。二十世紀末咧係好相似嘅，因為佢哋去到嗰時期，去到個衝擊傳統嘅自遠哲學啊呢啲咁嘅嘢，通通都唔可以滿足佢哋嘅好奇啦、求知啦、求知欲、權力欲啊咁樣啦嚇。咁佢哋真係充滿咗活力，你會睇到佢嘅思想同埋感情都高度結合埋一齊嘅。我哋喺以後咁多星期嗰度，我哋可以探討呢個主題。 冇錯啦，咁由於時間嘅關係咧，我哋唔能夠再繼續喺呢一度咧就講呢個英國文學嘅發展歷史啦。咁要留待下一個禮拜咧，我哋再睇一睇，去到呢一個伊麗莎白王朝啊，伊麗莎白皇后呢個期間，大概係16世紀嘅中期末期呢個期間咧，點樣睇到英國文學發展成為一種非常之蓬勃同埋具有影響深遠嘅媒體嘅。咁到時都會提到一啲好重要要留意嘅作家同埋作品。咁今晚唔該曬邱世文俾我哋一個咁清楚嘅介紹。看到英國由14世紀一直落嚟嘅一啲嘅歷史嘅發展，同埋同文學嘅關係。下個禮拜我哋會繼續嘅，唔該曬。 世界文學之旅，鍾傑良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